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86集，丫鬟紧赶着几步跟上了他，拉住了他的手臂。 听说老爷和夫人也不怎么喜欢他的。 不喜欢，不喜欢还让他姓莫，还让瑶儿叫他弟弟。 两人拉拉扯扯到了汉旦堂门口，便被门口守着的家丁挡住了。 哎，二夫人，老爷吩咐了不能进去。 凭什么不让进啊？ 他抻着脖子往里看，错觉间听见里头传来了好几个人的惊叫。打量四周，本来格局通透的汉旦堂窗户上都贴了黑纸，把里面封成了一间黑乎乎的暗室，越发显得神秘而古怪。 二夫人， 他压低声音，似乎有些为难地与他打商量， 这个里面的这个刚施了忘忧咒，出了点问题，您应付不了，还请回吧。 白仪容瞅了一眼封住的窗户，不大情愿地点了头。走到一半，丫鬟一惊，眼看着他拐了个弯，从丛竹掩映的小道绕回了汉旦堂后门。 二夫人，别吵。 他拨开树丛，接近了连通室内的一扇矮窗。 我偏要看看那个小崽子长什么模样。 二夫人，二夫人。 他不顾急地跳脚的丫鬟，将外面贴住的浸了黑墨和桐油的纸张轻轻撕开了一个角，凑了上去。屋里是有光的，暗红色的光萦绕满室，家具上仿佛被泼了一大桶狗血，妖艳诡异。一缕阳光正巧透过掀起的那个角照了进去，骤然照亮了角落里的一张脸。入眼是乌黑的一双眸，眼尾上挑一个小小的弧度，染着诱人的嫣红，眸中仿若流动的水光。这样一双眼睛坠在雪白的小脸上，仿佛一对宝石。他只穿了一件有些宽大的单衣，衣袖与漆黑的长发被风鼓起来，仿佛要乘风飞去。他并不笑，茫然而空洞地看过来，眼底满含着危险的戾气。红光从他背后发出，眸中也映着一点诡艳的红。他捏紧了拳头，指甲嵌进了掌心。这惊心动魄的美丽使得他倒退两步，危机感达到了顶峰。都说儿消母，生出这般孩子的女人得美成什么模样？白仪容心中不禁怀疑，这孩子他当真是木槐浆随便捡的？只听得吱呀一声，门开了，几个人七手八脚地进来，抬了什么出去。那个男孩默然坐在桌子上，无声地望着阳光的方向，似乎对外界没有反应。幕府的总管事与下人们切切查查地低语， 这第几个了？ 死第三个了。怎么了？老爷和夫人还待在密室呢？ 是啊，我们这指着您想办法呢，我那里是没人敢再来送饭了。 往后啊，将饭放在门口，不得与他多接触。 这往常也不是没有过下咒的人，这怎么里面这个就变成这样了呢？还有他的头发，哎呀，这冷不丁就长到腰了，甚至还发光，这怪吓人的。 管事望了一眼背对着他坐在桌上的那个身影，顿了一下。 这往后啊，你每天来盯着他的头发，若是再长长，速来报我。 为什么呀？ 哎呀，我小时候啊，听老一辈的捉妖人说大妖之力多蓄于发，妖力越深的头发越长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道理。你小心一点，总归没错的。 哎，是。 众人盯着脚尖诺诺。脚步声渐远，管事离开了。 哎，这 你说这么个妖物，老爷费那么大力气弄到家里来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呀？ 嘘。 另一人语气里带着些幸灾乐祸的味道，声音压得更低了。 我倒是听闻啊，这妖物的母亲美艳绝伦，这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呀、啊？还说不准呢。 二人会心一笑，打趣起来。 虽说是半妖，那万一真是老爷的种，那多少也算是有后啊。你说呢？ 吱呀一声，门扉闭上，二人嬉笑的声音被隔绝在外。门口的地上放着一份冷掉的饭菜。白仪容的手指将贴在窗口的黑纸都捏皱了，他眼中几乎要沁出火来，真是让他给猜对了呀。怎么样的美人能迷惑的穆怀江这样冷淡自傲的男人都迷了心智？他终其一生撒娇耍痴也没让他正眼瞧过，一只妖他凭什么？白仪容气得眼睛发红，撒手将黑纸一推，扭头便走。坐在桌上的男孩出神地望着窗口，似乎有些疑惑，窗口投映在他脸上的一块亮光为什么消失了。半晌，红光慢慢敛去，室内陷入了一片昏暗。 二夫人，二夫人！ 丫鬟一路小跑赶上了他。 您别听他们瞎说，都是瞎说的。 老爷在密室。 白仪容喃喃，回头逆着丫鬟的脸凉冰冰地问， 在密室干什么？ 丫鬟生怕他闯进密室，汗毛根根竖起，险些给他跪下来。 听说是在布阵，万万打扰不得的。 我与怀江在密室布好七杀阵，以木生为饵，设局等待怨女。四日后，怨女果真夜袭幕府，欲将此子救走，最终深陷七杀阵内，落于我们之手。 穆瑶手脚冰凉，将信翻了一页。 怀江老友空清道人知晓我们捕获怨女，即来阻止，告知于我们杀死怨女的后果。不得已，将其以锁链囚于地牢，以黄纸符咒封印。木生自中忘忧咒后无有记忆限制，妖力屡次失控，府内死者数十，除我与瑶儿以外旁人难以接近。 如果说木生从前是以普通孩子的身份偶尔控制不住自己的半妖之力，忘忧咒夺取他记忆以后，他就变成以半妖之身存世，偶尔才想起来自己是个孩子。这种情况通常是白锦去给他送饭，或者穆瑶陪他玩的时候。他很信赖白锦，每次当他靠近，他会收敛红光，有时候将头安静地靠在他怀里，像是藏在雌鸟翅膀下的雏鸟。至于穆瑶，那时候他还不过11岁，纯洁的像一张白纸，没有丝毫恶念。穆生虽暴力，却很聪明，拥有小兽般敏锐的本能，能够分辨出谁是真心待他的，因此并不抗拒穆瑶的接近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